吴极战队这边，清仓工作的分工倒也分明，对内的对内，对外的对外，盘点的盘点，结算的结算。像和星星沟通这种事儿，常理来说自然是担任经理的何安去负责。不过因为对方是星星，何安的情绪显得并不太好。吴极老板权衡之后，索性把这事儿就交托给了武臣。 跟对这么多年，武臣也是深得老板信任。其实要不是武臣自己表示希望专注于比赛，兼任经理职务的也不会是何安。何安能力也是有的，但毕竟还是缺乏像武臣这样职业圈的历练。武臣这种职业的素养是何安还比较缺乏的。武臣默默地领过了任务，没有说什么。 要清仓甩卖的这些东西，有他曾经用过的，也有他从网游里刷到的，而现在他就要亲手把这些东西彻底的交易给别人。武臣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纪念。回到自己的房间，电脑已是自动的睡眠状态，晃动鼠标重新开启后，武臣和叶修的聊天窗依然还摆在桌面上。 武臣直接就发了一条消息过去，给予了叶修之前直白问价一个更直白的回应：“你们准备多少钱来收购？”武臣当然也没想着对方会直接就告诉他答案，这也是一种试探，从对方回应的口气、用词上来揣摩一下对方的底气。其实照理说，这么重大的谈判不应该在网络上进行的。 不过现在只是初步的接洽嘛。不过这两人的初步切洽也算是火爆了，上来就是直来直去的，你多少钱卖和你多少钱买的终极问题。叶修不出武臣所料，是在电脑边的，很快就回复了武臣的消息。先得看看你们手里都有些什么。如果有合你们意的东西，你们准备全盘收购吗？ 武臣问：“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当然希望一次性的全盘打包收购，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真的挺少的。从以往出局后的俱乐部处境来看，个个都成了超级市场，大家来赚一赚后，有需要就买，没需要就不理。于是，最后好东西被挑光，价值不好的东西放手里发霉。” 最后只能是以更恶心的价钱处理给那些工作室。当然不，我们穷得很。武臣无语。这话真假难辨，但看得出对方无意全盘收购。这样的话，那和星星就没必要一上来接洽太深。无忌这边还是想等一等，有没有可以全盘接手的。你们有什么东西能不能先看看？ 还在清点，过两天吧。武臣已经开始拖延时间。事实上，像一些重要的、有价值的物品的资料，相关人员早交给他了。这些东西哪里还用什么盘点？要盘点都是多而杂的，能多的东西那自然是值不了什么大钱的。所有的人都是盯着好东西买。 而无极期望的就是让这些买好东西的人顺势也搭着买些难出手的东西出去。说实话，这个愿望是好的，但想实现很难。以无极战队的处境，目前是比较没有话语权的。事实上，我们的需求不会太多，你应该也看到了，我们两支队伍的角色上相同的不多。不多吗？枪炮师、术士。 这已经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了，枪炮师的我们不需要。武臣一怔，星星那天出场的枪炮师朱烟霞水平是相当不堪，难道那真就是一个打酱油的？在挑战赛如此重要的比赛里，居然还敢派个打酱油的上来？武臣不由得又想到刚刚结束的这一回合，同样上来的那个召唤师，貌似也像是个酱油党。 没看出有太厉害的水平。星星的实力难道比我们所知的还要强，所以才会这么有恃无恐？ 武臣难免如此想着。 所以银装的话，我们主要需求的就是你们那个术士的。不过你们那个术士身上银装一共七件，分别的属性我没有太留意，总体上的提升来看不是什么极品，单件的话我得看一下属性才能报价。 不全要吗？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们术士迎风布阵算上手里的银武，一共也就是三件银装吧。 倒是想都要，没办法，我们穷啊，这钱都得往刀刃上花，所以盘算的细一点。 又叫穷，但武臣依然辨不清真假，可是星心的意向他们多少已经摸清了，难怪对方只是区区一个网吧撑起的家当就敢和他们无极谈收购，合着人根本就不是收购来了，只是把这当小卖部，准备来买点酱油啊。没钱又想要好东西，这样的买主无疑是不受人欢迎的。武臣和星星这边的初步接洽至此也就差不多了，随后又是应付了几句，总之未露任何口风就闪人了，转头就把自己这边接触后摸到的情况和老板那边汇报了一下。无极老板听了自然也是十分郁闷，这个星星原以为会是个不错的买家，没想到只不过是一个难缠的小鬼，这样的家伙实在不值得一开始就去理会啊。在没有大盘收购之后再随便撒点米给他好了。初步接洽之后，无极对星星的态度就冷了下来，本来他们被星星淘汰就不爽，虽然说比赛是比赛，生意是生意，但现在生意盘子太小，那不做也罢。无极战队期待着能出现一个新买家，结果一天两天转眼三天过去了。三天而已，但此时的无极战队却是心焦无比。三天了，没有任何一家战队主动和他们联系过，来找他们的全是那些真心趁火打劫的工作室，这些家伙收购这些不是自用，而是为了倒卖，当然是往死里压价，是比星星还要讨厌的存在。无极战队忍着没有怎么理会，可是心里却也开始忐忑，他们不会最后所有的东西都砸这些工作室手里吧？为什么除了星星就没有俱乐部主动上来呢？这是在有意撑他们吗？只有星星三天里还是热情依旧，君莫笑时不时就跑来找武臣念叨两句，诚意看起来挺真实的，但问题是买卖力度偏小，无忌有些看不上啊。这一天武臣上了 QQ 后，又是看到君莫笑给他的留言，却是一语点破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怎么样，有没有人再找你们收购啊？ 当然。 哼，不会吧。 君莫笑这边一个微笑的表情让武臣从中读出了自信，这个家伙怎么就敢这么肯定。 你看， 结果不等他问，对面已经把他分析上了。 你们战队的家底儿豪门是看不上的，你承认吗？ 承认。 和你们差不多程度的队伍需求却也不是那么紧迫，所以他们可以慢悠悠的等你们跳楼大甩卖，没理由这么早就来叫价吧。 武臣无语，这点倒和他们猜想差不多，那些个俱乐部确实都没有什么要紧的需求，所以并不着急，有意在晾他们。 所以能真能对你们东西需求比较迫切的诚意队伍，那只能是基础很差，特别希望能立刻强化自己的。 嗯， 这样的队伍说实话挑战赛里更多一些。 挑战赛一般的队伍恐怕也接不起。 接得起也不会接。 为什么？ 因为有家室。 武臣再一怔，但瞬间就明白了。家室，又是因为家室。家室的这次出局真的给很多人制造了困扰，就拿挑战赛来说，一下子变得没了悬念，这种背景之下砸钱强化队伍变得没有意义， 因为花钱也不会给成绩带来什么改观，遇到家事还是以软击实。相较之下，同处在挑战赛里，星星这样肯花点钱继续强大自己的队伍，是多么的有出息有斗志。 会全盘接受你们队伍的人，我觉得你们就不要想了，正经功夫还是快把有可能成为你们交易对象的战队职业分门别类一样，有的放矢的去推销嘛。但在这之前，你们不得好好珍惜一下像我们这样愿意主动求购装备的人吗？ 目前来说，我们更记得你们是给我们致命一击，让我们走上这结局的人。吴晨很诚实地回了一句。虽然老板有安排他跟星星接洽，但他知道说完全没有情绪那是不可能的。这不，一看星星可能接手的东西完全不多，根本就是把他们当超市逛来了，顿时老板就对星星不再理会，多少也就是在负这口气。 何必呢？ 不过你提醒了我这么多，我忽然想到还有一家战队接手我们的可能性相当高。 你是说翼展战队吗？ 不错，武晨回道。对方会猜到他不意外，只要有点荣耀圈经验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新申请加入联盟的队伍都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买家。翼展战队也并不如武晨所说的是他刚想到的，事实上这一时是他们正在关注的头号目标。 翼展战队啊，不错呢。 回复中又带上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武晨从中顿时又读到了那种自信。这个家伙，这是在笑什么？